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大家好，欢迎收睇咧我哋第五集嘅解围呢个节目。我是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庄荣辉， 我是吴海欣。 Hello， 大家好。咁今日咧又我哋两位，因为今日咧，阿吴海欣啊， 系 我哋成日都讲反围标啦，即系处理啲大厦管理嘅问题。咁大厦管理咧有一条法例系要即系监管住嗰条咩法例，可唔可以话俾大家听？ 建筑物管理条例344啦。 系啦，嗱，成日都听人讲344，嗱，唔系334，334系学制啫。OK。344就是建筑物管理条例，有管理两个字的，因为另外一条法例很近的名字，就叫建筑物条例，这条是建筑物管理条例，其实这条建筑物管理条例呢，即是什么来呢？大家会很多时参与大厦的管理啦，里面有法团的成立啦，法团的会议的章程啦，会议的准则啦，会议的规则啦，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呢条法例加埋个别屋苑嘅公契嚟到组成嘅。OK， 咁呢条法例对上修订系几时啊？ 哇，都好耐咯，都2007年嘅修订。 系对上嗰次咧，已经系2007年噶啦。咁而家事隔10年，又再提出一个咨询嗱，今次唔知几时先至过到条修订嘅议案噶。咁但系咧，讲少少故事咧。其实响而家计翻系旧年年初啦，咁其实已经系有一个初步嘅咨询嘅，咁但系当时个初步咨询呢，我哋呢都联络过有关民政事务局嗰边啦，佢哋个諗法就系话当时嘅咨询呢同订立法例个原意呢系相似嘅，即系话呢由于佢哋判断嗰啲业主呢是自愿性质、义务性质咁去管个法团。咁所以呢好多嘢呢佢觉得规管上面会好困难。嗱、今次呢吴海欣呢个修订呢就有少少概念上面嘅唔同啦。个概念上面唔同就係话而家回应返社会上面嘅诉求，我哋讲围标或者反围标係咪，而家呢个建筑物管理条例里面点样可以修订好佢，然之后可以令到呢啲围标或者反围标啊嘅工帮助，第一就帮助反围标啦，第二就点样杜绝啲围标呢，係咪咁，所以嗱呢一个呢就我哋今日呢一钟头嘅节目呢，我哋希望呢就喺里面呢就重点抽少少出嚟讲下。OK， 因为事实呢係讲唔晒嘅，因为成个法例嘅修订呢有成54项重点嘅。有54个重点。咁我哋就唔想逐个重点咁讲啦，每个重点讲一分钟都 一个钟。 即噏完出嚟之后我哋就收工㗎啦今日。係咪咁我哋冇理由咁就收工㗎大佬啊。咁所以呢我哋其实政府提出呢个文件大概係3月20几号啦。提出呢个文件啦。咁佢都好快呢其实搞咗个叫做公听会嘅嘢。咁个公听会呢咁上个星期喎。 係上个星期。 咁我同你都有去啦，係咪 我就。 都几踊跃㗎，係咪 好踊跃，都有成3轮嘅环节啦。 嗱你问我呢其实就唔算好踊跃啫。三轮呢就係个咩指标呢，即係琴日吴克俭嗰啲。咪有3轮咯，讲咩 BCA， 讲 TSA， 係咪有3轮啦。咁我哋都3轮。但係问题就係我哋嗰3轮呢我自己感觉到啊，真係好关注呢件事嘅人呢都收唔到呢个风，諗住去讲嘢。同埋要讲嘅时候呢好难好精简去讲。嗱一间呢我哋揀咗2段讲得好好嘅。有两位人士觉得唔错，一位就係我，一位就係吴海欣。OK， 咁我哋呢就将我哋嗰2段呢就播俾大家睇下。但係呢都需要啲注脚要解释嘅。咁我諗我哋先睇一睇呢吴海欣嗰段。好嘛，咁我哋去一去片先。 咁呢其实呢我哋反围标大联盟呢其实都協助咗好多居民嘅处理大维修嘅问题。咁呢我就住居民其实佢哋面对住有3个争议。咁第一个争议就係授权书嘅争议。喺今次嘅修例里面呢其实局方都有相应嘅修订。但係我哋希望呢局方可以再做多少少。 例如局方是可以是去抽查那些授權書，即是那個委任代表文書那裡可以去抽查去確認那個授權書的真偽。第二個爭議呢，其實就是投票的爭議。在現在的法例裡面呢，當業主去進行一些議決，其實法例上面是沒有規定一定要用選票去告訴大家去作出投票的。咁喺現時嚟講，業主好有可能就係好簡單咁啊舉手投票就可以通過一啲議決。咁如果喺大維修嘅時候，亦都用翻舉手投票呢個方式去決定一個咁重大嘅決定，一個工程金額可能係幾千萬甚至係幾億嘅工程，咁我哋嘅法例似乎保障唔到業主，我哋嘅法例似乎有啲草率。所以呢，我哋希望呢局方呢可以係規定喺當一啲重大嘅議決，例如進行大型維修工程嘅時候，係要規定係用選票嘅形式去令到業主可以清晰表達佢哋嘅投票意向。除此之外，即係亦都要提供一啲相應嘅標準啦，最好就可以提供埋一啲選票嘅樣本去俾業主參考，令到呢佢哋可以更加容易去處理投票。咁而第三個爭議呢，其實好多時啲業主法，特別係業主立案法團，當佢哋通過咗去進行做維修工程嘅時候，佢哋都唔知道究竟幾時先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去簽約。其實而家嘅法例只要喺大會裡面通過咗呢個議決，其實法團就有責任去執行。咁所以變咗喺現時一啲法團佢哋都唔知道究竟啊，我要唔要去等多啲業主去就住呢件事去醖釀一下，去就住維修去提供意見，然後先簽合約呢。所以我哋咧都建議喺設立一個大約可能30日或者係45天嘅冷靜期，去俾業主立案法團喺呢段期間提供一啲維修工程合約嘅藍本，要俾業主省藍嘅。咁業主就可以就住個合約嘅藍本提出一啲意見或者係反對，令到業主可以有足提供一啲透明度啦，亦都可以令到業主咧更加清晰嘅。所以我哋希望局方可以考慮我哋業主個困難，同埋可以接納我哋嘅意見。 啊，係咪講得幾好啊？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喺冇睇任何稿嘅情況之下咧，即係阿伍海欣，即係其實呢啲係你嘅經驗嚟啦，你都對法例嘅熟悉啦，即係亦都即係做足功課啦，因為你都睇咗法例入面嘅嘢。嗱，頭先你提出咗三個重要平時我哋啲業主咧成日都面對到嘅問題，希望今次喺法例裏面有修訂嘅。當中咧，其實你講三個問題裏面得一個今次係涉獵到嘅啫，有兩個咧法例係不聞不問嘅。仍然都是不聞不問，仍然都是有漏洞喺度嘅。嗱，先講咗個佢有 涉及到嘅先啦。嗱，係 你講翻個問題出嚟先。 嗱，個問題咧就係授權書嘅爭議， 係 我講咗重複一次。咁咧，因為咧其實而家好多時你開得會多，你都會知道啊，授權書啊，我授權俾張榮輝你，咁你就去開會噶啦。 係嗱，呢度要同啲觀眾解釋一下嘅，因為其實好簡單嘅啫。要偽冒一張授權書，嗱，我今日唔係教壞大家，不過真係要偽冒係好簡單，因為咧。授权书呢只需要填咗几个资料嘅啫。第一就要填业主个名。第二就要填你授权俾边个人个名。OK? 呢两个资料嘅啫。跟住就有我签名，就咁简单。嗱，你有冇办法，嗱，伍海欣一座楼，我唔知咩楼，乜嘢楼都好啦。求其搵座楼18楼 C 座。係咪你点样知道嗰个业主系边个啊？ 我梗系去做查册先啦。 查册要使几多钱啊？ 10蚊啫嘛。 喂，10蚊就揾到我业主名啦，你知唔知道啊？即系如果我好肯定嗰个业主系唔出席嘅，我想知佢姓甚名谁，我只需要去填土厅，俾10蚊就可以知道佢个名噶啦，系嘛？咁然之后，如果真系即系当然啦，伪冒一个授权书系犯法嘅行为，要系因为刑事嘅罪责。但系而家好多时咧，我哋面对大管理嘅时候咧，成日都见到有伪冒授权书嘅嗱，经典啲例子啦，啲上咗新闻噶啦，有啲人过咗身，即系死咗，都仲发授权书，点样发授权书咧？即系咁，好明显呢个系伪冒啦，系嘛？咁所以变咗嗱，而家法例就住呢个修订嗱，头先段片你讲得好清楚啦，你就叫政府。民政事务处，佢应该有责任去帮手核证 系嘛？嗱，呢个系最基本，我哋觉得嗱，但系今次法例都冇咁样建议到，冇俾个权民政事务处去负责核证嗰啲嘅授权书。OK， 你上门拍门又得，打电话俾佢得，点都得噶嘛，系咪？冇咁做到。嗱，呢个我哋都觉得好气愤。当然我哋仍然继续去争取佢啦。但系莫欣，而家个法例佢建议点样修订先？你讲俾大家听。 其实佢有最四个有重点嘅，第一个就系而家嘅被授权嘅人，佢哋就要加签嘅。即系譬如我授权俾你，你要知道你被授权咧，你要自己签个名先嘅。同埋咧，我有权咧喺个投票喺个授权书嗰度咧写清楚我投乜嘢 嘅。第一个就系加签，加签咧就系、其实呢个我嚟帮手补镬嘅啫。即系以往咧，嗱，我举个例，譬如我系业主咁样，我授权俾吴海欣，跟住我又出嚟话喂吴海欣，我冇写到授权俾你、啊，系嘛？嗱，吴海欣就可以赖皮嘅，到时佢点样呢嗱，假設佢唔知係咪佢偽冒啦，佢就話：喂，我被授權啫嘛，我點知你授權俾我啊？你點可以又話因為張授權書係寫咗俾我嘅，而個偽造就一定係我處理啊？係嘛？咁但係而家法例就喺呢方面咧做咗啲小功夫，佢就話：嗱，你被授權啊嘛，你被授權嘅時候咧，你都要簽名。OK， 咁即係話咧，到時如果呢張授權係假嘅話咧，咁啊伍海欣咧，你被授權咧，你都有呢個責任喺度啦。 系嘛？ 嗱，呢个就系一个少少嘅改善。嗱，呢个当然我哋同意嘅，同意嘅。但系即系当然我哋觉得唔足够啦，系嘛？咁好啦，头先你讲第二部分就系、授权人士可以指示被授权者投票， 投票意向。 即系譬如我想拣 A 公司，咁我授权俾你，咁你就要跟我意向去投 A 公司。 当然。 喂，咁有个问题喎，嗱，呢个就系操作问题啦。如果有另一个人啊，陈大文又授权你，佢嗌你投 B 公司，咁你咪要记住晒咁多可能性，分分钟几十间公司嘅，咁呢个操作上面 系 好困难。 系啊，系有困难嘅。咁所以咧，唔知系咪法例都睇到呢点啊？佢限住咧被授权嘅人咧，就唔可以咧攞多过5% 嘅业主嘅授权嘅。即系譬如，如果一个大厦啊，佢有100个单位，我就唔可以攞超过5个嘅授权嘅。 喂，但系如果嗰1000户嘅单位，佢5% 系攞50个，即系有50个唔同嘅选择，可能。 又 系啊！即系我觉得嗱，我哋联盟，即系我周云辉或者伍海欣啦，永远啲业主大会，我哋建议大家，你哋系要亲身出席嘅。即系你千祈唔好，即系尽量唔好啦。授权俾人，你一系嗱授权俾你仔女去，或者授权俾你信得过嘅人去，你就千祈唔好授权俾人哋。喂，嗱，法例就话你可以指示嘅，喂，到时真系冇适应嘅，你投咗票，啲票又收埋晒，到时系嘛？结果系点样？冇人知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始终，我都系嗰句啦，吴海欣，即系你讲得好啱嘅，即系民政事务处应该去核实。系嘛？喂，你有个部门去核实啊，自自然然想去做假授权嘅人就有一个阻吓性啊嘛，佢知道你会 check 到佢，同埋你会破坏到件事啊嘛，即系破坏到佢哋啲做错嘢嘅事啊嘛，系咪？咁我觉得即系呢个系一个民政事务处系应该有呢个权责啦，我哋继续争取啦，系嘛？咁佢既然修订里面冇即系。冇接納到呢一部分我哋嘅意見係咪？咁仲有授權書仲有冇啲咩修訂㗎？ 授權書呢被授權嘅人呢都要去做一個聲明嘅，去證明啊我呢份文件呢係好誠實咁攞嚟嘅，冇造假嘅。但其實呢一樣呢我又覺得好似就對件事都冇乜幫助啊。完全係冇作用啊。 即係始終你要令到嗰件事冇人造假，你必須要嗱一個做法就加強個刑罰。其实刑罚都唔轻嘅，而家伪造文件系刑罚好重噶嘛。而一个伪冒授权书嗰个问题，解决问题嘅方法唔系响增加个刑罚嗰度啊，呢一样嘢唔系啊，系响你响查证佢系咪伪造到而有问题。就算你查证到佢，即系我觉得查证到佢系伪造嘅已经好足够啦，因为你已经令到嗰件事嗰啲人已经唔可以运用嗰啲假嘅授权书去企图影响咗嗰个投票嘅结果嘛。咁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咁所以我真系好谂唔明政府宁愿攞多好多资源去做其他无谓嘢，系嘛？真系请多10个8个同事民政事务处帮手去核证啲授权书，系嘛？你抽样形式嘅啫，你唔系100%噶嘛，系嘛？咁去做，咁我觉得真系 真的是不是咁嘅连咁嘅资源都冇呢係咪即係我觉得呢个真係我哋真係呢一个方面都呢喺而家城寨呢一个嘅场合度我都呼吁佢一次啦我亲自见过林郑讲过呢样嘢。 嗯 我亦都最近见过有关即係林郑未参选的时候我见过讲呢样嘢啦。林郑而家后任緊啦係咪咁我哋都见过民政事务局嘅处长係咪我哋亦都表达咗呢样嘢。其实佢应该用啲人手好过搵嗰啲即係叫做咩社区 联络主任 坐喺个会度唔出声咁嗰啲人佢唔出声嘅坐喺度不如佢去做查证嗰啲授权书啦係咪即係政府即係听到嘅就唔该帮下手啦咁啊帮下业主手。咁好啦头先你提到第二个问题你可唔可以讲解一下啲咩投票纸啲啲观众未必知咩嚟㗎喎。 投票纸其实投票嘅时候呢通常你哋都会投票纸嘅有啲大型啲嘅屋苑但有啲人真係冇㗎喎。 嗱你要讲嗰个情况俾啲业主听嘅俾啲观众听嘅。喺议会度投票喺学校度选学生会投票同喺大厦度投票有啲分别嘅。因为呢喺议会度投票一人一手举手得㗎啦嘛。係咪但係点解头先你话有咩投票嘅方式啊点解会咁呢因为系咪同啲业权份数有关系呢 你睇啦业权份数系非常重要嘅。因为呢其实有啲大厦呢佢哋个公契写到明呢每个单位都有唔同嘅业权。有啲可能系大份啲有啲可能系细份啲有啲可能系每个所有单位都系一样嘅。 Okay, 即系话唔同嘅业主佢拥有咗唔同嘅业权份数。 係啦。 咁通常嗰啲屋苑嗰啲业权份数你见过嗰啲呢相差得远唔远㗎 我见嗰啲系有几倍嘅分别嘅。 有几倍分别嘅。OK? 都会有几倍。 我见过嗱几倍分别当然系一个分别嚟啦。但我亦都见过一啲呢除咗嗰个差异好大之外呢亦都系太多种类啦。我见过一个屋苑里面可能佢1000户但系拥有唔同嘅业权份数嘅方式呢有成过百种嘅。咁即係话有啲人32有啲人47有啲人23咁样个个代表咁唔同嘅票数㗎。OK? 咁所以呢用举手嚟到做呢就冇乜可能嘅。所以一般就会用票纸。但先你提多一点好好喎吴慧欣。因为你提多一点呢就係而家个法律里面呢係冇规定用投票纸嚟到投票喎。喂呢、這个真係好荒谬喎。 呢、這个係一个盲点嚟㗎其实。 呢个好荒谬喎。 係因为你冇可能你举手就决定成几亿嘅工程，几千万嘅工程噶嘛，同埋每个份数都唔同，系咪？ 你呢、這个你个呢、這个赞你个 speech 头先嗰个 讲好啊嘛， 讲得好咧，即系我唔系讲笑，即系除咗你即系讲得好流利之外啦，其实你内容嗰度真系讲得好。因为我真系经历过一啲屋苑咧，佢哋开会投票系冇准备投票纸，咁民政事务处啲官员同我讲：，法例冇规定噶，你举手啦咁样。喂，点投票啊？个个都唔同，系嘛？最得意就系、是。有啲即係你唔会咁严格你唔係业主唔俾你入去㗎嘛我请埋阿妈去请埋老公去老婆去咁样係咪你都俾佢入去咁数几多隻手啊数唔掂喎乱晒龙喎即係我觉得呢个好离谱同埋举手呢都违反咗一个即係原则嘅就係一个投票要保密嘅原则係咪咁你既然都又要话投票要保密跟住又唔規定用投票紙。喂政府你想点啊係咪你想点先係咪咁点解我提到呢个你讲得好嘅另一点呢吴慧欣就係、是、你讲到你有投票紙之余政府更加应该要界定嗰个投票紙嗰个 准则。 个准则啦嘛。有啲咩准则呢其实。 投票的方式剛才講咗就是一定要用業權份數決定的嘛因為超過 50% 的業權份數才是一個、通過了的決議來的嘛咁所以你最基本你都話俾嗰個票子都起碼要有嗰個業權份數要寫到明先啦亦都要喺個票子度寫清楚究竟你係投緊咩先得㗎好多時候有啲業主唔知道自己投緊咩㗎喎就算有陣時候、有票子佢哋都可能用錯票子㗎喎即係好多時候有啲、第一輪投票第二輪投票咁樣好多唔同嘅、方式因為呢當一個議決佢哋未睇第一輪投票未超過五成、業權份數通過呢就要進行第二輪投票㗎攞最高嗰兩個選項出嚟咁所以變咗呢兩個我覺得係最基本要有嘅嘢嚟嘅 係同埋即係你呢个问题呢就是、更加衍生咗好多其他问题。好啦有票纸。点样点先点嘅时候有咩准则先啦、 如果假設大廈招標翻嚟開標咧， 嗯， 有個工作守則證明咧，就話要三個委員在場先可以開標嘅。 係。 喂，而家點票法例有冇監管嘅？冇嘅喎。 嗯。 冇法例，完全冇提及點樣去點票，冇嘅。 嗯， 啊，即系我见到好奇怪，嗱，如果我哋去经历啲区议会选举、嗯、立法会选举，嗯、我哋会感受到啦。 嗯， 监票嘅人可唔可以掂啲票啊？ 唔可以， 梗系唔得啦。掂票有啲建制派掂啲票，俾人闹到去死，又话要澄清，嗯、又话要推翻结果就成啦。 嗯， 你而家大厦点票系点噶？个个插只手埋去搞啲票噶，个帮手数噶。 嗯， 咁大家有唔同嘅立场，唔、 嗯、 同嘅意向，跟住唔同意向嘅人又可以点啲票， 嗯、 喂呢、這个好唔民主，好唔文明，好唔公平咯，系、嗯、嘛？成件事即系呢、這个嗱，点票个过程佢、嗯、应该要规范， 嗯， 点样去重要求重新点票呢、 嗯、 都应该有一个规范嘅， 嗯， 即系有人点咗票觉得喂。唔 make sense 喎、啊、個結果，可唔可以係咪有啲嘢數錯咗，或者搭上搭落搭錯咗啲嘢啊？ 嗯、 可唔可以再點過啊？係、 嗯、 嘛？咁當然可能有觀眾同我講：，唉、哎，莊榮輝，你哋亂噏啫！而家點票用電腦噶啦， 係咯。 我剛剛就去嗰屋用電腦點票，點錯票， 他 搞到好大件事，錯在間點票公司出嚟叩頭認錯謝罪咯，係嘛？佢成條方程式用 Excel 裏邊計錯數。 嗯 系嘛？出嚟嗰、那个总嘅业权份数大过出席嗰个十倍，咁呢票一定冇效噶，散咗会先知道，真系大镬啊！跟住完全系冇一个机制话俾啲人听点样去到争取去一个公平嘅点票制度。嗯、你政府你以为你强制验楼、 嗯， 你以为你做工程？唔紧要，业主有责任承担翻佢嘅责任。 嗯， 但系你喺整个投票拣边啲承办商嘅站里面，你政府系咪最起码都要俾到一啲方式出嚟，令到成个投票过程系公平、公正、公开，同埋系有得追查嘅？ 嗯， 系嘛？而家成个投票制度系冇追查嘅方式嘅，系好荒谬嘅。喂，你记住，大家记住呢一个嘅投票决定咧，可以。去到幾十億嘅，係幾十億嘅工程，係嘛？即係呢個，我覺得真係即係各方面啦，要幫手諗諗啦。 即係其實計埋頭先授權書嗰個，其實我攞十蚊就可以幫你去用幾十億工程嘅咯。 係啊，係啊。其實而家正正就係如果開到個會出嚟，講到呢啲嘢咧，就有呢樣嘢，即係已經係達成到樣嘢。 嗯。 你投票投錯票，或者係覺得質疑啲選票有問題嘅話咧，係完完全全唔能夠喺嗰、那個現有嘅機制裏面咧去追查嘅。咁、嗯、呢個咧係荒謬到不得了嘅，係、 嗯、 嘛？咁好啦，講埋最後一點啦，好嘛？ 第話呢個盲點真係好重要，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咧都喺個片段裏面講咗啊，當業主大會通過咗去某間公司去做工程好，或者係承辦某啲服務都好啦。咁、嗯、其實管理委員會咧。其实就已经有个责任去签约噶咯， 冇错。 咁但系咧，而家好多时咧，法团都唔知签唔签约好啊。佢同我讲， 点解咧？ 佢就系话，虽然业主大会通过咗啦，吴小姐，嗯、但系其实我哋又唔适合约个细则，跟住又惊啲业主反对，万一佢哋召集5% 嘅业主嚟反对，咁点搞啊？ 因为嗱，个原理就系有，即系业主有权推翻个结果啦、 嗯， 业主冇权查票， 嗯、 即系冇一个法定权利去查票啦吓、嗯。通常有啲大厦好文明嘅，俾人查嘅。有啲大廈就因為冇規定咧，佢就唔俾你查嘅。咁、嗯那個重點就係、是，但係5% 攞出嚟推翻你咧係得嘅喎。咁所以咧好多大廈咧，佢哋有啲真係好聽意見嘅委員啊、 嗯、 業主啊、主席都好咧，佢、 嗯、 通過咗之後，佢就成日問我哋、 嗯：， 啊莊生啊、吳小姐幾時簽得約咧？咩時候係簽約嘅最好時間咧？咁、嗯、通常我哋就俾個意見嘅，嗱、嗯、呢、這個係我哋意見嚟嘅、 嗯， 我哋意見就係覺得。佢哋應該起碼開一個管理委員會，將嗰個嘅即係嗰個叫做合約嘅內容俾大家咧，就去到散覽一次。 嗯， 就合約嘅內容就俾一啲意見。 嗯， 係嘛？睇下冇啲有啲咩寫錯，係嘛、嗯？你同意咗啫，會唔會寫錯咧、嗯？合約係嘛？咁呢個我哋建議啦，係嘛？有好多法團跟住我哋做，咁、嗯、結果佢哋嗰個喺簽約過程裏面嘅爭拗好少嘅，係、 嗯、 嘛？因為唔怕噶嘛，明刀明槍咪即係開誠佈公咯，透明度要高啊嘛。咁、 嗯、 但係其實 永远都要靠我哋联盟嘅建议咧，就唔系咁好。我觉得法例你系咪应该要定一定咧？嗱，第一，我觉得你头先你讲得好啱嘅，你要定究竟需唔需要将嗰啲合约开诚布公，俾业主去查阅嘅？呢个你要定系嘛？你定咯？我觉得你，但系我梗系建议你定系俾人嚟查阅啦，系咪？咁第二个就系你起码都要定一个日子，起码一段时间。俾业主去睇，咁我觉得其实一个正常嘅合约啊，你猜来猜去，双方啲律师睇下个合约，其实签到由决定到已决到签到约咧，一般合理时间都要成30日至45日噶啦。头先你讲嗰个好啱嘅时间，咁所以变咗，我觉得真系要有一个冷静期咯，限制咗啲业主、主席唔好响决定之后。某段短時間內即刻簽約，因為好多時我而家面對到爭議嘅大廈咧，主要都係個主席一同意咗，第二朝就簽約啦。 咁犀利？ 係、哎，我都 睇都唔使睇喎。 嗱，因為好離譜，其實咧實質係操作唔到嘅。第二朝簽約，點解咧？因為你又唔知邊間公司，冇可能幾十個入嚟承建商個個做定合約俾你噶嘛？ 係啊， 除非你內定嘅啫。 嗯， 係咪？第二，你又唔知道揀選啲乜嘢工程項目嘅喎。 嗯， 係嘛？你揀選曬啲工程項目，再定埋邊間承建商，你係人係勢啊？個主席係咪最起碼都要俾你嘅工程顧問望一望有冇錯啊？唔使嘅，原來就簽咗落去了。咁好多時咧，啲爭拗咧就喺呢度嚟。最近我處理嗰屋苑咧，嗰屋苑好慘啊！最後就係、是、因為佢而家揾到我哋已經打完曬啲官司啦。咁佢最後因為咁樣損失咗過千萬嘅金錢。咁呢個即係有機會，我哋都即係詳細講下嗰個案，即係嗰個我而家處理緊嘅個案嚟啦。咁我覺得真係響整個過程裏面咧，即係大家要好留意。咁頭先阿吳韻提過嗰三點啦，即係你重複下先，三點啊。 授權書、 授權書嘅制度 係啦，嗰、那個係有啲修訂嘅。咁跟住然後咧，有法例而家有兩個盲點，就係、是、冇投票紙，同埋咧冇設呢個冷靜期。係 啦，即係冇要求界定嗰個投票紙嘅方式。同埋頭先我提到嘅所有投票、點票、追查票、重點票數嗰啲嘅方式係完全冇提嘅，到而家都冇噶。咁另外一個咧，我哋要求咧就合約有個冷靜期。喂，而家佢而家講緊啲咩美容係嘛？即係你有冇去嗰啲啊？ 我冇， 你冇啊？你唔使啦。即係啲美容嗰啲啊，都話要有冷靜期。喂，美容即係嗱，我見好多個案係好離譜嘅美容啲個案，我見到有啲呃人幾十萬、呃人幾百萬啲係有嘅。喂，我讲紧维修一定唔止呢个数啦。 唔系，就算我去街度去啲时装店买啲衫，唔啱我都可以 refund 啦。 系，有好多大型嘅连锁店，啲铺贴嗰啲就系俾呢样嘢吸引到你哋啊嘛。 嗰度都有30日啦。 系啊，咁所以嗱，呢个冷静期咧，我觉得政府真系你责无旁贷，定一定出嚟啦。你唔定个法例，都起码俾一个工作指引，有啲人跟下，系嘛？我觉得咁系好好多，系嘛？咁頭先睇咗你嗰段講得咁好嘅，轉頭睇翻嚟一段應該都幾好嘅，好嘛？轉頭見。 1842年在地图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的真相。我刘世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 探险队1842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